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好问题，因为其实好多skeptics 所谓对全球性嘅怀疑者，佢就会觉得冇可能， 系啊， 佢系觉得冇一个 authority， 即系冇一个中央嘅 authority， 或者冇一个所谓 sovereignty 去 enforce 嘅、 嗯， 你 justice 都要有人去实现佢啦，或者系要惩罚嗰啲违法 violate justice 嘅人啦吓。不过我自己谂呢样嘢就系话，其实呢个系一个可能呢个唔系哲学嘅问题，一个想象嘅问题。 系， 即系譬如我哋去谂我哋嘅组织嘅时候，系咪永远都要一个 authority 先至去 execute 到啲嘢咧？你谂下，大家喺日常生活里边，系咪一定要一个最大嘅 authority， 所有嘢先至会出现到咧？嗱，其实可能有时系互相制衡啊，或者系一个合作啊。 哦、 其實有冇可能先？即係呢個我當然有話好書生或者好 理想主義 啦，好理想主義啦。但係問題就話practice 出嚟嘅，我懷疑係要 practice 出嚟，即係話呢樣嘢就係話要好多唔同嘅對全球化或者對我哋嗰個全球有意義嘅人去 practice 出嚟。我睇一啲資料都係講有一班即係國際嘅社運人士，佢哋做個 forum 啊，叫做咩？我唔記得咗。 World Social Forum。 World Social Forum 係啦， 就佢哋就 以抗衡呢個 World Economic Forum 啊嘛。 係啊，佢就想 practice 一啲 value 嘅。有好多 dialogue 啊，佢哋做個 panel 俾嗰啲人去傾啊咁樣。咁你話喂，咁傾嚟有咩用先？嗱，其實我覺得唔係傾嚟冇乜用，而係話另一批人嗰個military power 太強，咁佢可以唔理你啊，佢可以唔理你。但係問題就話、是、如果又要用整多另一支 military power 去實現自己嗰個道德夢理想嘅話，其實可能又係。死胡同 其實咧，新 Sir 你講呢個都一個幾，我覺得係幾可行嘅想象，都唔係話冇可能。即係譬如話，如果每個人咧，即係每個國家或者每個權力嘅，係啦，咁佢自己可能集體去維持呢個制度啦。咁、但係亦都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咁到最尾大家會唔會可能有一個共識咧？即係大家會唔會、大家傾到最尾全球正義究竟係一樣咩嘢嚟咧？ 嗱呢個好問題，個問題就話究竟邊個？嘅睇法先至係， 因為價值觀係一個好主觀嘅嘢。 嗱，如果係即係悲觀啲咁講咧，就係有利益就冇共識。 嗱，即係我哋作為政治哲學嘅工作者啦嚇，咁當然係想講就話懷子嗰套有參考價值啦，甚至話啱啦嚇。但係你要講到咩地步程度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你話哇好具體嘅指示都講埋嘅，其實冇乜可能嘅，即係我哋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具體你應該做咩係咪？反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話有冇一個框架俾大家去諗咧？嗱、入面啲內容就真係要喺當時嘅歷史狀態裏面去傾啦。譬如喂，而家你面對全球暖化問題嘅時候，你就會有啲具體啲嘅嘢你要喺嗰度傾嘅。但我嘅框架係咩咧？譬如舉例咧個框架就可能係話，首先第一，我哋喺共同喺地球裏面存在嘅生存嘅，其實等於我哋好似想象一個情況就係、是，我哋一齊漂流到一個島裏面， 係啊， 其實冇得揀嘅， 係 有得揀嘅，我哋走唔到住啊，走唔到去其他星球， 點樣共處咧？ 係啦，呢、這個問題就係我哋可以 pose 嘅問題啦。其實你要將呢個問題擺翻成一個倫理學問題裏面，或者我哋理解國際嘅關係裏面，先至係諗其他嘢，嗱而家就係冇諗呢個問題啊嘛，就好少會真係將即係我哋喺職工嘅政策裏面係諗個問題，就話我哋而家係共同喺地球生存，我哋有啲咩責任，或者我哋有啲乜嘢係要考慮嘅，譬如資源先啦，係一個島，我哋譬如我三個流落荒島裏面，我哋會唔會咁聰明就話好啦，我哋擺幾多地就係嗰啲資源同我哋嘅，我哋會唔會咁？定有其他可能性？譬如我哋三個真係喺個荒島裏面，我哋會我哋都係一般地有理性嘅係嘛，同埋都係亦都冇諗住係話你殺我殺你㗎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係嘛？我哋即係可能會現實啲喎。譬如話，冇得揀開佢三份咧，每一份其實可能唔理性嘅。喂，你我需要嘅嘢喺你嗰度，你需要嘢喺我嗰度，你需要喺我嗰度。咁有冇其他方法去調配啲資源咧？或者會唔會有一個前提就話啲資源其實大家嘅？ 不過就係嗰個 distribution 咧，可以係有商量，或者係有個 custody 嘅問題，你管住先咯，係嘛？不過唔等於係完全係你嗱呢、這個問題，我覺得有時都唔係哲學添，係 ecological 會逼我哋一定要去回答呢問題。 嗱咁講咯，嗱如果社群主義嘅觀點咧，當然就會有強調，即係流落荒島咧，我哋一定要團結啊，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分分鐘你唔團結就死咗添啦，係嘛？得三個人，你點樣能夠生存？團結之後咧，就要共享。啊，即係資源共享。咁但係咧，自由主義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個人嘅權利係佔最大啊嘛。咁所以咧就要個人嘅責任，即係我摘咗十隻香蕉，你摘到五隻啫。咁我梗係食十隻，你梗係食五隻啦。我有乜理由十隻加埋五隻嚟隨意啫？係嘛？咁呢個咧，即係我就覺得咧，有時自由主義就會係咁樣，就即係競爭添，而且會強調競爭添嚇。冇競爭冇進步啦。 不過最弊嘅就係自由主義都有分好多種，所以有時真係唉啲主義乜嘢主義咧，即係 一個 libertarianism 就最極端啦， 係啦。但係 libertarianism 同自由主義又你係咪完全冇 overlap 咧？又唔係嘅，其實係，但係有時就自由主義都會受到一啲無謂攻擊，就係、是、可能會諗咗係放任自由主義啦咁樣。 咁講咗咁耐，其實我都好想即係最有好奇嘅就係咧，咁啊，曾 Sir， 你本書講呢個參與正義，咁你就攞呢個參與正義嘅概念咧，就做呢本書核心。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即係點解呢個係核心，又點樣可以冇辦法被挑戰咧？ 嗱，第一，我一定要去回應一個指控，就係話平等一定係等於一樣啦。係唔會嘅，即係我係容許係有差異嘅。譬如舉例啦，譬如一個領域裏面，譬如音樂咁樣，或者係文學裏面，可以分高低㗎。有啲人寫得好啲，有啲人寫差啲，係咁啊，唔可以話全部都咁好咁樣，冇意思係咪？呢個係 stupid 嘅 philosophy， 亦都唔會有說服力嘅。咁但係我要講嘅平等係啲咩咧？咁一定要界定清楚係某種嘅平等啦，就唔係一個 outcome 上面係要大家一樣。我咁睇咧，我估人類。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領域範疇嘅。其實人呢未必一定係一種話我要贏你，你贏我嘅狀態。而係話大家可唔可以參與其中去共同地做一啲有價值嘅嘢。咁譬如經濟一個領域啦，藝術一啲領域啦，science 一啲領域啦。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好多人係排拒咗參與呢啲領域嘅。或者他們的參與其實跟另一個人的參與是完全是不可以比擬的。現在我的 point 就是這樣，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是因為那個 sphere 那個領域內在的原則，譬如說你三人四都懂三人四的東西，如果不是一個原則，不是裡面的邏輯或者裡面的 logic 或者裡面的原則導致你參與不到，而是說你有其他不相關因素，譬如說我沒有錢，我窮，我個國家窮，或者我個國家冇個資源去 support 我，有問題。我就想講就話喺呢個時候就有啲嘢要做啦，可能係再分配啦。或者係要改變某呢、這個就可能再拆開就可能要改變某啲人對某啲事嘅睇法啦，即係譬如話以前女士唔可以參與政治嘅。咁可能呢個唔關嗰個分配事嘅，係可能對女士嗰個歧視嘅問題。所以嗰個問題幾複雜，就係話幾時分配幾時唔係分配咧，都要去考慮嘅。咁所以不過我估你明個 point 就話，究竟乜嘢係我喺呢個 project 裏面想做一個所謂 normative 嘅 perspective 啦，用呢樣嘢嚟考察唔同嘅領域或者唔同嘅範疇嗰個 injustice 嗰個情況。 我就咁睇咧，即係如果你話點解要關注全球正義咧，就係、是、因為佢有所欠缺啊。如果而家已經係好符合正義嘅，咁都唔使討論啦，係嘛？咁但係佢有所欠缺嘅時期咧，咁我哋點樣嚟去面對呢、這個即係不正義或者我哋香港人叫不公義咧？咁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各方面嘅努力都需要嘅，就唔係單一嘅。頭先你講到咧，阿曾 Sir， 你講到譬如話我哋係加強嗰啲國際組織嘅功能咧，我都好同意嘅。 譬如一啲好簡單係最基本層次嘅人道主義嘅，譬如紅十字會咁啊，係嘛？或者而家好多無國界醫生係嘛？咁當然有啲咧就係譬如呢個人權組織啊，即係國際特赦嚇組織啊嗰啲咁樣，雖然佢未必喺所有國家都能夠運作得好順暢，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即係佢慢慢嘅認受性提高，亦都係一種國際嘅輿論嘅時期咧，即係有啲即使係封閉專制國家咧，有時都可以准許佢哋入去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呢啲咁樣嘅組織咧，我覺得係要鼓勵，係要加強嘅。咁呢個係追求全球正義入面嘅其中一個路向。但另一個路向咧，我亦都覺得咧係好現實。其實就是講實力嘅啫，即係話而家嚟講，過去幾百年咧，其實西方呢啲國家嚟講咧，就係一個霸權嚟嘅嚇，就係甚至係一個帝國主義嘅，就支配全個世界。咁樣按照即係華倫斯坦嗰個論述咧，個世界體系理論咧，就係一個中心同邊陲嘅關係啦，係嘛？咁但係你點樣扭轉呢個關係咧？其實你唔能夠係靠嗰啲西方列強嘅善心嘅，老實講嚇。所以呢個好講現實嘅，咁一定要加強自己實力。咁所以我某一程度上咧，我都係好信，即係雖然嚇，即係啲中國共產黨啊嚇，即係做咗幾多衰嘢都好啦。但係站喺國家民族嘅立場咧，佢有一個論述，我就話：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挨打。呢個我係信嘅。咁所以咧，你一定要自強。咁自強咧，但係自強之中亦要團結嘅。咁所以其實當然啦，冷戰啱開始咪有所謂北結盟國家㗎。咁但係當然後嚟就即係蘇聯同埋美國都唔會容許你存在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譬如金磚五國咁樣，佢哋而家要組織起嚟。譬如咧就話要成立一個即係開發銀行，類似 IMF 嘅，因為 IMF 咧係完全西方主導嘅，即係世界銀行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係我哋要話集埋我哋嘅力量嚟去同西方抗衡。咁當你嘅力量比較均等嘅時期咧，其實你呢個全球公義咧就比較容易體現。因為你力量太懸殊嘅時期咧，你即係講真，佢嗰個強嘅就費事同你講正義，個弱嘅咧講亦都冇人蘇你，冇人睬你。咁所以咧，始終我到後嚟咧，我都係國族之間咧，其實係講實力嘅啫。我覺得， 我同意一點就係話，就係唔否定弱國或者係弱嘅人去強化自己，去令到嗰個對等 冇咁懸殊， 冇咁懸殊，絕對係應該嘅。所以我嗰種。對等咧，或者我嗰個目標咧，就唔係話大家一齊渣啦，其實可以係弱嗰啲都要強化自己嘅，即係國家裏邊或者文化上面，即係冇軟實力嘅，咪整到自己強啲咯。不過另一點，我就覺得都重要嘅，就係話都唔好睇小西方裏邊嗰個或者嗰啲強國裏邊嘅自省能力，或者我哋自己都強國啦，係嘛？即係真係強國，我哋嘅自省能力都好重要，因為咧如果純粹係話大家要鬥實力嘅話咧，嚟達到平等對等嘅話咧，其實會有一個問題解決唔到嘅，就係話喂咁當嗰啲弱嗰啲變咗強嘅時候，佢又欺負其他人， 係啊 係 啊， 就係永遠不能夠解決嘅問題就係大家互鬥。即係如果一個理想就話嗱，我哋亦都唔係話完全係純粹 moral 講 moral 嘅 power 都重要嘅， 係係。 但係個 power 點樣去 regulate 同埋佢點樣去 interpret 嘅 power 咧？我覺得做倫理學或者係我哋而家睇嘅世界。點解成個世界都係咁嘅時候咧？就可能真係缺乏咗呢類型嘅觀念，或者呢類型嘅睇法。 Enlighten 嘅睇法。 而西方其實啲學者其實都對自己個文化，譬如 Chomsky 嗰啲啦， 係啊， 佢都對自己嗰、那個 好有批判性嘅、 有批判性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可能 power 唔夠啦， 佢未係主流， 未最夠咧，但係要持續做咯，即係兩樣嘢，即係話嗰個。達到對等嗰樣嘢係要自己都要自強， 即係各方面嘅努力， 要自己有 power。但係另一方面，我又要 convince 嗰啲有 power 嘅人去將一啲佢嘅資源俾翻啲弱嘅人去一齊去參與。可能呢個係一個世界嘅新嘅想像啊，新嘅一個我哋嘅倫理框架啦。 好，咁因為時間關係呢，雖然呢個問題呢我哋應該仲好有興趣想傾落去嘅，咁但係呢我諗暫時呢都要即係、打住啦，或者第時呢再請阿曾 Sir 上嚟呢就再傾過。 多謝曬， 好嘛，咁多謝你呀， 開心，見到 你。 OK， 好，拜拜。 好直喎，呢個真係 我覺得好中意個黑 族，係啊，好掂啊呢個，得我要食多啲。 上年唔同， 上年冇呢、這個， 上年冇呢味啊， 冇呢、 這 個， 呢、這個新嚟， 新品種嚟嘅呢個。 迷你奶黃月餅原價288元，7月31日前訂購一盒258元，訂購兩盒或以上，每盒只售228元。 限量1000盒迷你松露奶黄月饼，原价328元，7月31日前订购，每盒288元，100%香港制造，冇添加。同一送货地址订购松露金月或奶黄金月，即可享买10送1优惠，多买多送。查询或订购，请上 www.25686811.com 或者致电25686811啦。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 pat pat 人用两只手指搣我， 我都有搣个 pat pat 啊！ 佢系旧波 试下喂， 你高啲啊，企直啲啊！ 哇，好问喎、啊！ 跟那一个早晨大气，快不发齐你。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烤、Coffee 唔迟唔出。 米米六月讲过界， 朋友，你寂寞吗？ 由6月9日开始，只要你赞好迷迷香港 Facebook 专页 ，like 就可以喺 Facebook 版面直接睇到迷迷直播节目，同时用埋迷迷 chat room， 唔想额外多一个迷迷账户嘅。 Your place or mine， 边度都得，因为 chat room 二合为一，1日24小时，随时随地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